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07集。巨鳄，你大兄弟有事找你。一日 M 周下午4:30，秦修晨跟经纪人刚出机场，跟随在导演一行人身后。金发碧眼带领着大家的导演严肃嘱咐道， 这边是 M 州境外，工作人员已经去办 M 州边界的边界文件了，大家应该都知道 M 州的规定，都不要乱跑，否则出了什么事我们也无能为力。 其他人均点头。 M 州停机坪这边不是国内，只是被几个势力占领，没有特定的规则，不跟着团队很容易出事。在这个乱域，就算是四大家族的人都要遵守规则。秦修晨一手拉着行李箱，穿着修长笔挺的大衣，在这个地方他没有那么大名气，可以随心所欲，不需要穿水桶服以防被粉丝认出。刚走几步，外面宽阔的大道上，黑色车上下来一个年轻人。 秦叔叔。 年轻男人直奔秦修晨而来，十分有礼貌地弯腰道， 你好，我是汪子峰，是师姐的师弟，魏大师让我在这等您。 别说秦修晨跟经纪人了，就算是跟在两人身侧的导演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。 秦，你在 M 州有认识的人？ 导演震惊地看了秦修晨一眼。在 M 州，除非是驻扎在 M 州的势力跟一些学院或者特殊旅游团，不然不敢随意在边界之外开车。其他人好奇地看向秦修晨，秦影帝抿了抿唇，他跟导演打了个招呼，约好了 M 州中心再见，就跟经纪人一起坐上车。 真是麻烦您了， 竟然敢在 M 州边境外随意开车。经纪人对汪子峰发自内心的敬畏，他先前知道魏大师是 M 协的特邀讲师，但实在没有想到魏大师在 M 协的地位好像还很高，不然他的弟子怎么敢在 M 州跟 M 州边境随意来回呢？因为汪子峰坐在副驾驶，经纪人坐在后面，不由给秦影帝发消息， 这个魏大师不得了啊，难怪你说徐家沾了他的光，他的弟子竟然能在 M 州这么自由出入，要是小侄女也能来这边就好了。 经纪人不由想起了秦冉，同时也有些疑惑，田潇潇说秦冉是魏大师的首席大弟子，那他怎么没有来 M 州呢？四个小时后，晚上8点，汪子峰的车到达 M 协，一行人下车，汪子峰询问秦修晨， 秦叔叔，你要现在见魏大师还是休息一下明天再见？ 从他的语气中，秦修晨跟经纪人都听出来一个信息，魏大师完全是随着他的时间来见他们的。秦修晨敛下目光，心中的疑虑越来越多，脸上却是严谨又礼貌地问道， 请问你知不知道魏大师哪个时间段方便？ 秦冉为他介绍魏大师，秦修晨自然不可能会给魏大师留下什么不好的印象。看着秦修晨跟经纪人小心谨慎的模样，汪子峰连忙摆手，然后笑道， 秦叔叔，师姐可是老师唯一的关门弟子，老师为了他都能网开一面，他说不想来 M 协，老师就没非逼着他来，还把 M 协的名额给了我，所以我们可不是对您假客气，您可千万别对我这么说话。我 汪子峰后面的话，秦修晨跟经纪人都没有注意，脑子都在回想着那一句，他说不想来 M 协，老师就没有非逼着他来，还把 M 协的名额给了我。经纪人感触可能还不是那么大，对 M 州知道的比经纪人多的秦修晨却是难掩震惊。京城四大家族 都想着怎么能打通 M 州的一条经济脉络，为了跻身 M 州不惜一切代价。他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嚣张的，连赠送的 M 州学员名额都不想要。经纪人跟秦修晨再次相互对视了一眼，汪子峰看出来秦修晨的意思，他想了想，礼貌地开口： 哦，你应该很忙吧？老师今天没什么事，要不我现在就带您去见老师吧。 好，麻烦你了。 秦修晨礼貌地点头。汪子峰把两人带到魏大师的办公室，给两人倒了茶。 您可千万不要对我这么客气，老师大概还有十分钟到，我先去帮你们安排住宿。 又陪了两人几分钟，汪子峰看看手机上的时间，直接站起来。他出门之后，经纪人才捧着茶杯，面无表情地看秦修晨，似乎丧失了智商。 秦影帝，你侄女 在国内，听田潇潇说秦冉是魏大师首席大弟子的时候，经纪人已经被惊过一次了。可来到 M 州，亲自验证 M 协，亲自验证魏大师在 M 协的地位，经纪人知道他在国内还是震惊太早了。想来这次秦影帝在 M 州给秦岭找老师的事儿，肯定比想象中的要容易得多。经纪人僵硬地喝了一口水。国内晚上秦冉没有去实验室，回来的早，还没有到饭点。程文如坐在沙发上跟他打招呼，程俊把钥匙往桌子上一扔，他坐到沙发上，眸光移向程文如，挑眉： 蹭饭。 程文如的腿微微搭着，也不理会程俊，而是看正在喝水的秦冉。 冉冉，你星期天是不是要来我们家？ 秦冉靠着桌子，闻言也想起来这件事，只是他的礼物还没有准备好。他指尖敲着桌子，一边想着准备什么礼物，一边回应程文如：程老爷子喜欢古玩，喜欢字画，这些都不在秦冉的收集范围内。秦冉手指摸着下巴，长宁和陈应该有门路。想到这儿，他礼貌地跟程文如打了个招呼，去楼上。 听说咱爸今天每顿都多吃了一碗饭。 程文如遗憾地不能跟秦冉多聊几句，他双手环胸看向程俊。 家庭医生下的检查他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？ 程俊靠着椅背，目光从楼梯上收回来，眸光慵懒。 今天就为这事儿？ 哦，那倒也不是。 程文如正襟危坐。 大哥最近频繁地接触基地那边的人，咱们京城基地的两个后起之秀程清宇跟施立明，尤其是施立明，大哥都不遮掩了，明目张胆的拉拢。 他说完，看程俊的表情，淡漠地眯着眼睛，眼尾还有些浅碎的光，眸光散漫，听完也就风轻云淡地哦了一声。程文如眯眼： 其他就算了，基地当时可是你一手带起来的，你也不关心，不去拉拢一下那个施立明。 听到这一句，程俊终于坐直身体。 你能听进去最好。 程文如松了一口气。 不过那个施立明也不是好拉拢的，听说大哥好几个月。 哦，我说。 程俊终于有了反应，不冷不淡地逆向程文如： 你最近跟程管家关系很好。 程俊说话一向没头没脑，程文如听完想了大概两分钟才想出来。程管家人老了，话多，平日里也记不住事儿，就记在小本本上，有时间就念叨念叨。程俊这是拐着弯的骂他呢。程木走过来，看到程文如的脸色，不由关心地询问： 大小姐，你没事吧？你是不是跟程管家闹矛盾了？哎呀，程管家人老了，你也别嫌他坏。 程温如心想。 闭嘴，臭园丁。 楼上，秦冉打开电脑，先找了何晨。何晨这会儿还在外面，周围环境挺黑。 古玩字画。 何晨放下手中的摄影机，把手机镜头对准自己。 这个你找君问。 秦冉指尖敲着桌子，挺诧异的。巨鳄，巨鳄他不是一直做高武生意的吗？ 他那东西多。 何晨笑道。 我在他的地盘跑了好几年的战地记者，有次偷偷溜进了他的私库，他可是个收藏家，私库里什么宝贝都能找到，纵观国内外通古今，只要他能弄到手的，他什么都能弄进他的私库。他绝对是全球最大的收藏家，你只要一个电话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 巨鳄做的生意一向不正经，他看出的古玩意儿还真嫌少，有弄不到手的。秦冉点点头，行，我再想想。他本意是托这两人帮他买，可是巨鳄的宝贝私库…… 哎呦，想什么啊？虽然巨鳄唯一的爱好就是他的私库，当宝一样防着。 何晨那边的声音倒是淡定。 但你不一样，作为他的大兄弟，只要你一句话，他立刻就打开私库大门，各种古玩任你挑。 巨鳄跟孤狼可是有过命的交情，虽然孤狼早把随手帮的忙忘在了脑后。秦冉挂断何晨的电话，靠着椅背，还在考虑巨鳄的事。巨鳄私库肯定都是他收藏的宝贝，他也犹疑呀。楼下程木叫他吃饭，秦冉就暂且放下。而另一边，何晨把镜头扛在肩上，打开手机的特殊软件，点开巨鳄的头像，不紧不慢地发过去一句话，推波助澜。 哼哼，到了报答你大兄弟的时候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